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齐克健，邓小欧。二佩说，您忘了伯爵，我常常告诉您，家母对您非常关切。 啊，弗朗索瓦一世说，女人是易变的。 莎士比亚说，女人像是大海里的一个浪， 前者是一个伟大的国王，后者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们二人都是应该知道女人的。 是的，那是一般的女人，但是家母不同于一般的女人，她是那样一个女人。 您可以允许一个外国人不完全懂得贵国的语言的微妙吗？ 哦，我的意思是，家母难得轻易对人表现出关切，但一旦称许了一个人，那便永远不更易了。 哦，真的啊。基督山伯爵叹了一口气说，而您以为他真的对我那样赏脸，并非对我完全漠不关心吗？ 哦，听着，我已经说过了，而我再说一遍，就是您一定是一个非常神奇非常卓越的人。 哦， 是的，因为家母对您的关切真是出于同情，而不是出于好奇心。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从没有谈到过别人， 而他竭力地劝您不要信任我这个曼弗雷特，是不是？ 哦，正巧相反。母亲说，阿尔贝，我想伯爵是一个高尚的人，设法获得他的器重吧。 基督山伯爵移开他的眼光，叹了一口气说， 啊，真的。您瞧，所以呀，阿尔佩说，母亲非但不会反对我的旅行，而且将热心地赞成，因为这是与他每天给我的忠告相符的。 好吧，再会了。那么下午5点钟再会，请遵守时间，我们在夜里12点钟或1点钟可以到了。 到达迪利港吗？ 是的，或是在迪利港附近。 但我们能在8小时之内走完144法里的路吗？ 容易得很。 啊，伯爵，你一定是一个奇迹的创造者。不用多久，你不但将超过火车。哦，对了，超过火车并不难，尤其是在法国，而且甚至将超过极爆了。 阿尔佩自觉，既然我们要在7-8个钟头以后才能启程，请您务必遵守时间。 哦，别怕，我除了准备以外，没有别的事情了。 阿尔佩告辞去了。基督山伯爵和阿尔佩点头道别的时候，还是面含微笑的。这时，他陷入了沉思，然后像是要驱散他这种恍惚状态似的，他用手抹了一抹他的额头，拉了2下铃。波多西奥进来了。伯爵说， 波多西奥，我本来说明后天到诺曼底去，但现在我准备今天晚上就去。你在5点钟以前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去准备，派一个人去通知第一站的马夫。哦，对了，阿尔佩先生陪我一起去，快去吧。 是，波多西奥遵命行事，派了一个跑差赶到彭图瓦兹去传达旅行马车将在6点钟到达的消息。 彭特瓦兹站另派一个专差去通知第二站，在6个小时之内，路上的各处驿站都已准备好了。在启程以前，基督山伯爵到海蒂的房间里去，把他的意思告诉了海蒂，托海蒂照顾一切。阿尔佩很遵守时间，这次旅行最初似乎是乏味的，但不久就由于速度的影响而有趣起来。阿尔佩想不到会这样的快速。基督山伯爵说，你们的一马每小时只走6法里，而且还有那荒谬的法律规定，非经前车旅客的允许，后车是不得超越到前面的，以便让一个不中用的或坏脾气的旅客阻挠一个生性活跃的旅客。在这样的限制之下，的确是寸步难行了。哦，我用我自己的马夫和马逃避这种惹人烦恼的情形，不是吗，阿里？伯爵将头伸到窗外，打了一个呼哨，那几匹马看来像是在飞了。马车带着一种雷鸣似的闹声滚过街时，每一个人都转过头来注视着这颗耀目的流星。阿里面带微笑，连连吹着呼哨，用一只坚定的手抓住缰绳，驰马奔腾。马的美丽的鬃毛在微风中漂浮着，这个沙漠之子这时候最得意了。在他所掀起的晨雾中，他那乌黑的面孔和闪闪发光的眼睛，看来使人想到风沙之精和飓风之神。阿尔佩说，我到现在才知道速度的快乐。他额头上最后的一片阴霾也消失了。 哦，伯爵，但这些马你是怎么弄来的？是专门订的吗？ 一点不错。6年以前，我在匈牙利买进了一匹以快速闻名的种马，价钱多少我不知道，是博杜西奥付的钱。我们今天晚上要用的32匹马都是他的后裔，他们都是全身漆黑，只有前额上有一颗白星。 哎呀，真神妙！但是，伯爵，你要这些马来做什么用呢？ 你看见了，我用他们来旅行。 啊，但是您不是总旅行的呀。 当我不再需要他们的时候，伯杜西奥会把他们卖掉的。他预计可以卖到3-4万法郎。 啊，欧洲的国王没有哪一个有那么多钱来买的呀。 那么，他可以卖给一个东方的大人物。那个大人物会抽空他的钱箱来把这些马买去，然后回去敲诈他的人名，重新装满那些钱箱。 哦，伯爵，我可以向您提一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 除了您以外，波多西奥一定是欧洲最有钱的人了。 您错了，子爵。我确信，假如您挖空波多西奥的口袋，您不会找到10个铜板。 那么他一定是一个奇迹了。哦，我亲爱的伯爵，假如您再告诉我许多神奇的事情，老实说吧，我就要不相信了。 我从来不讲神话，阿尔佩。告诉我，一个管家为什么要在他的主人身上揩油呢？ 我想那是因为他的天性如此，天生爱揩油。 您错了，那是因为他有妻子和家庭，而他本人和他的家人都有野心的欲望需要满足，同时也为了他不能确定是否可以永远保持他的职位，希望能未雨绸缪。现在波杜西奥先生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孤苦伶仃独自一个人，他可以任意动用我的财产，他确信他绝不会离开他的职务。 为什么？ 因为我绝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人。 那您把假定当作既定，讲来讲去依旧讲的是可能性。 哦，绝不， 我讲的是必然性。在你可以对他操纵生命大权的仆人之中，他是最好的了。 您对波多西奥有那种权利吗？ 有。伯爵冷冷地回答，有些字句可以像一扇铁门似的关闭一次谈话，伯爵的有便是这一类的字句。全部旅程以相等的速度完成，分成八段的那32匹马在8小时之内走完了144法里路。他们在午夜到达一个美丽的花园门前，门房已经起身了，开着大门在等候，因为到最后一站的马夫已经通知过他。清晨2:30钟，阿尔佩马斯夫被带入了他的房间里，洗澡水和晚餐都已准备妥当。站在马车后面的那个仆人在等候着阿尔佩，坐在马车前面同来的佩普斯廷则等待着伯爵。阿尔佩洗了澡，用了膳，然后上床。整夜他受着苍凉的潮声的催眠。早晨起来，他走到窗前，打开窗子，走到一个小小的露台上。他的前面是海，是那浩瀚无垠的海。在他的后面是一个环绕在小树林里的美丽花园，在一条小溪里停着一艘两舷狭窄而翻墙高耸的独桅船，桅顶上悬着一面旗，旗上有基督山的徽章，那徽章的图案是在一片天蓝色的海上有一座金山，上头还有一个十字架，这显然是象征基督山这个名字。上帝使这座山变得比金山更值钱，同时也象征着耶稣蒙难的独楼地。红十字表示被耶稣的神圣的血所染红的十字架，或是象征着这个人的神秘的往事里的一段受苦和再生的经验。独桅船的四周停着几艘附近村庄里渔夫们的渔船，像是卑微的臣仆在等候他们皇后的吩咐。这儿像基督山逗留一两天的任何地点一样，一切都安排得舒适，日子过得很惬意。阿尔佩马瑟夫在他的小客厅里找到了两支枪以及其他一切打猎的装备。在楼下的另一个房间里藏着英国人，英国人都是好渔夫，因为耐心和懒还不曾劝服因循度日的法国渔夫采用的种种巧妙的渔具。时间就是在打猎捕鱼中过去了。基督山伯爵的成绩非常优越，他们在林园里射死了一打野雉，在小溪里捕到同样多的鳟鱼，在一个俯瞰大海的阁楼里进餐，在书斋里用茶。到第三天傍晚，阿尔佩因为连日劳累十分疲倦，躺在窗口附近的一张圈椅里睡着了。伯爵对那些运动只当作游戏，正在设计一个图样，准备在他的家里造一间温室。这时大路上一阵疾驰的马蹄声使阿尔佩抬起头来，他惊恐地在前庭里看到他自己的贴身跟班，他并没有吩咐他跟来，只是因为深恐基督山伯爵感到不便。弗洛兰丁来了，他跳起来喊道，是我的母亲病了吗？于是他急急忙忙地向门口奔去，基督山伯爵注视着他。伯爵看到他走进了跟班，跟班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包密封的东西，里面是一张报纸和一封信。这是谁送来的？阿尔佩急切地问。 是波响先生，是他派你来的吗？是的，先生。他派人叫我到他的家里去，给我旅费，弄到一匹马，叫我答应不见到您，不要停步。我在15个小时之内到了这里。 阿尔佩哆哆嗦嗦地拆开了那封信，才读了几行，他就发出了一声惊喊，抓住那份报纸。突然的，他的视觉模糊了，他的腿软了下去。要不是弗劳兰丁拦住他，他就跌倒在地上了。基督山伯爵说：“可怜的青年人，俗话说，父亲的罪将连累到第三代或第四代的子孙。那么这句话是确实的了。”这时，阿尔佩已经苏醒过来了。他把落在冷汗淋淋前额上的头发甩回去，继续阅读，然后双手把信和报纸压成一团，说：“弗拉兰丁，你的马还能立刻回去吗？”“ 哦，它是一匹可怜的蹩脚的驿马。”“ 你离开的时候，家里的情形怎么样？”“ 一切都很安静，但从波向先生那儿回去的时候，我发觉夫人在流泪。他派人来找我去，问您几时回来，我就告诉他说我要来找您了，是波向先生差我来的。他最初伸手阻止我，但想了一会儿又说去吧，去吧，弗兰丁，让他回来吧。”“ 是的，我的母亲。”阿尔佩说：“我就回来了，叫那不要脸的混蛋等着瞧吧。但我必须先去告辞一声。”他回到刚才离开基督山的那个房间，他已不再是刚才那个人了。5分钟的时间已经在他的身上造成了一个悲哀的改变。他出去的时候一切如常，回来的时候却带来了一个颤抖的声音，一种狂乱的神色，一种气势汹汹的目光，和一种踉跄的脚步。“ 伯爵，” 阿尔佩说，“ 我感谢你的款待，我很乐意能享受到更长久一些，但是我必须回到巴黎去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件大不幸，在我看来比生命更重要的大不幸。”“哦，别问我了，我求求您，请借给我一匹马好吗？”“ 我的马厩悉听您支配，子爵，但是骑马回去会累死您的，乘一车或轿车吧。”“ 啊，不，那会耽误我的时间的，而且我需要您怕我受的那种疲劳，它对我很有好处。” 阿尔佩走了几步，像是一个中了一颗枪弹的人似的，一仰身倒入了一张房门附近的椅子里。基督山伯爵并没有看到他这第二次的衰弱现象，他正在窗口喊：“ 阿里，给阿尔佩马斯夫先生备一匹马，快，他急着要走。” 这几句话恢复了阿尔佩的精力，他跑出房间，伯爵跟在后面。“ 谢谢您。” 他跃上了马背，喊道：“ 你也赶快回来，弗劳兰丁，路上换马还需要说什么话吗？ 只要从您所骑的马背上跳下来，便立刻会有另外一匹马备好了。” 阿尔佩迟疑了一会儿，望着伯爵说：“ 你会以为我这次告辞的奇特而愚蠢。哦，您不知道报纸上的几行字会怎样使一个人陷入绝望。好吧。” 他把那张报纸扔了下来，又说：“ 伯爵，念一念吧。但等到我走了以后再念，免得你眼见我气得发疯。” 当伯爵拾起那张报纸的时候，阿尔佩以马刺踢了他的马肚子一下，马像一支箭似的疾驰而去。伯爵带着一种怜悯的感情望着他，当他完全消失的时候，伯爵读道：“3个星期前， 大公报曾讽刺雅尼娜总督阿里手下服务的法国军官以雅尼娜堡拱手让敌，并出卖他的恩主给土耳其人的消息。那个法国军官当时的确自称为夫男，但此后他已在他的教名上加了一个贵族的衔头和一个姓氏。他现在自称为马瑟夫伯爵，并在贵族院里占着一个席位。这个被波响慷慨地掩盖起来的可怕的秘密，就这样又像一个张牙舞爪的妖精似的出现了。在阿尔佩启程到诺曼底去的两天以后，竟有人残酷地去通知另外一家报馆，发表了这几行几乎使那个不幸的青年发疯的消息。早晨8点钟，阿尔佩像一个霹雳似的落到波响的门前，仆人早已受到吩咐，就领着阿尔佩到他的主人的寝室里。波响正在洗澡。 怎么样？ 阿尔佩问。波响回答：怎么样，我可怜的朋友，我正在等待着你，我现在到了。我不用告诉你，波响，我相信你是守信义讲交情的，绝不会向任何人谈及那件事，不会的，我的朋友。而且你派人来找我，就是你关切我的一种证据，所以不要浪费时间了，告诉我吧，你能不能猜到这个可怕的打击是从哪儿来的？我可以立刻用两个字告诉你，好，波响。但是先把这个可耻阴谋的一切细节讲给我听吧。波响于是向那羞愧焦急的青年人阿尔佩开始讲述下面这些事实。两天以前，那段消息在另一家报纸，并不是在大公报上出现的，而更严重的是，那家报纸是大家都知道的政府机关报。波响读到那段新闻的时候正在用早餐，他立刻派人去叫一辆轻便马车，不等吃完早餐就赶到报馆去。波响的主张虽然与那家报纸的编辑极端相反，但是碰巧他们倒是亲密的朋友，这原是常有的事情。那位编辑正在喜形于色地读报上一篇论甜菜问题的文章，那篇文章大概是他自己写的。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母亲是中华》，王小岭作词，印青作曲，楚海辰演唱。 太阳、星星、月亮是天上的一家，草原、森林、湖泊是地上的一家，春风一路阳光是我们的一家，兄弟姐妹手拉手，亲亲一家。是地上的一家，春风雨露阳光是我们的

中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有关对二配极端不利的那则消息，不是在大公报上出现的，而是在一家大家都知道的政府机关报上出现的。波想读到那段新闻的时候正在用早餐，他立刻派人去叫一辆轻便马车，不等吃完早餐就赶到报馆去。波想的主张虽与那家报纸的编辑极端相反，但碰巧他们之间倒是亲密的朋友，这原是常有的事情。那位编辑正在喜形于色地读报上一篇论甜菜问题的文章，那篇文章大概是他自己写的。 哦，正好， 波想说， 既然你手里拿着报纸，我的朋友，我就不必告诉你我这次拜访的原因了。难道你也开始关心这些食用糖的问题了吗？ 那家政府报纸的编辑问道。波想回答， 不，对这个问题我完全是个外行，我所关心的是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 啊， 什么问题？是那篇关于马斯夫伯爵的文章。 哦，真的，那不是一件怪事吗？ 我认为您冒着很大的危险，颇有被控为破坏名誉罪的可能。 哦，绝不会的，我们除了那则消息以外，还同时收到一切必须的证据。我们确信马斯夫先生不会向我们抗议的。此外，把那些不值得承受国家所赐尊荣的奸污歹徒指斥出来，也算是对国家的一种效劳。 那么， 波想犹如遭了雷击。 那么是谁来这样正确地通知你的呢？ 波想问道。 这种事情是我的报纸最初发动的，但是由于证据不足，不得不停止刊载。其实对揭露马斯夫先生这件事更感兴趣的应该是我们呢，因为他是法国贵族院的一个议员，而我们是反对派。 哦，这是非常简单的，那则诽谤消息不是我们去找来的，他是自己送上门来的。昨天有一个人从亚尼那来，带来了那扎可怕的东西。当我们对于发表那篇告发性的文章表示犹豫时，他对我们说，假如我们拒绝，那篇文章就会在别的报纸上出现。波想知道除了忍气吞声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就离开那家报馆，派人去找阿尔佩马斯夫。但波想却不能把下面这些事情通知阿尔佩，因为这些事情是信差离开以后才发生的。那一天，贵族院里一向沉静的集团里也显出了很大的激动，每一个人几乎都比往常到得早，纷纷谈论着这个不祥的事件，因为这件事会使大众的注意力集中到他们这个显赫机构里的一个最著名的议员。有些人在细读那段消息，有些人在发表议论，追溯符合这种攻击的往事。马斯夫伯爵与他的同僚们并不融洽，像一切暴发户一样，他以前曾装出过一种过分的倨傲以维持他的地位。老贵族们嘲笑他， 才智之士排斥他，德高望重的人本能的厌恶他。马斯夫伯爵陷入了祭坛上的牺牲品似的惨境，一旦被上帝的手指指为牺牲品，每一个人便都要斥责他了。只有马斯夫伯爵不知道当日发生的事情，他没有看到那份登载诽谤消息的报纸。于是马斯夫先生以写信和试马度过了早晨的时光，所以他在他往常的时间到达了贵族院，仍带着一种骄横的神色和傲慢的态度。他下车，经过走廊，进入议院，并没有注意到听差的迟疑和他同僚的冷淡。会议在他到达前半个小时已经开始了。虽然马斯夫伯爵的态度和举止并无改变，我们已经说过，他对于当日的事情并不知情，但是在别人看来，他的态度和举止似乎比往常更做作的厉害。他的出席被视作是对议会的一种挑衅，以致全体议员都为议院的尊严而大表愤慨。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失礼，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目中无人，有些人则认为是一种侮辱。整个议院显然都急于想开始辩论，但像往常一样，谁都不高兴负起攻击的责任。最后，一个可敬的贵族，马瑟夫伯爵的知名敌人，带着庄严的神色跨上讲台。这表示预期的时间已经到了。医院里顿时鸦雀无声，只有马瑟夫伯爵不知道，这个一向并不如此受注意的演讲者会受到这样深切重视的原因。发言者宣称他有非常重要的消息报告，要求全场一致注意。伯爵对这一段开场白并未予以特别的注意，但当听到雅妮娜和夫难上校的时候，他的脸色就变得这样可怕的苍白，以致每一个议员都打了一个寒战，用眼光盯住他。精神上的创伤就是这种特性，它可以被掩盖起来，但却绝不会收口。他是永远痛苦，永远一被触及就会流血，永远鲜血淋淋地留在心头。他的演说在鸦雀无声的会场里讲下去，只偶尔被一阵阵叹息声打断。当他开始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全场又肃静下来。他讲道，他为这件事感到不安，要查明这件案子任务相当艰巨。他说，他之所以要引起一场私人问题的辩论，是为了要保全马斯夫先生的名誉和整个议院的名誉。他的结论是要求立即进行一次审查，以便扑灭那个诽谤的消息，不令其散布开去，借此恢复马斯夫先生在舆论界所长期建立的地位。这个意想不到的大祸是这样的压倒了马斯夫伯爵，以致当他带着一种迷惑的表情环顾全场的时候，他简直说不出一句话来。这种胆怯的表情既可以看作是无辜者过分受惊，也可以说是自愧有罪者的表现。这种态度为他赢得了一部分同情，因为真正宽仁的人，当见到他们的敌人的不幸超过他们的仇恨的范围时，总是会发出怜悯心的。主席把这件事情付诸表决，结果决定应该进行审查。主席问马斯夫伯爵需要多少时间来准备他的辩护。马斯夫伯爵发觉，在这个可怕的打击以后，居然还活着，他的勇气便恢复了。 诸位伯爵，他答道，对于这个显然由敌人暗中指使的攻击，我不能靠时间来反击的，我必须立刻用一个霹雳来答复那曾暂时使我吓了一跳的闪电。哦，我不但能辩护，而且将流出我最后的一滴血，向我高贵的同僚们证明，我不致使他们羞于与我为伍。 这些话使人产生了一种对被告有利的印象。 所以我要求审查应该尽可能赶快举行，我当把一切必须的资料提供给院方参考。 主席问， 您指定哪一天？从今天起，我便悉听院方处置。 于是主席摇了摇铃， 是否全体同意今天就举行审查？ 同意，同意。 全场一致回答。议院选出了一个由12个人组成的委员会来审查马斯夫伯爵所提出的证据。审查委员会决定当天晚上8点钟在小组会议室里开会，假如有必要继续，便每天晚上8点钟开会。马斯夫伯爵要求退席，他得去搜集那些他早就准备着以便应付这种风波的文件。他的机警使他预料到这种风波的可能性。波想把这一切事情详详细细地讲给了阿尔佩听，他的叙述当然更比我们富于生气，因为当时的事件正在演变中，而现在则已事过境迁。阿尔佩浑身战栗地听着，又是抱着希望，又是愤怒，有时又羞愧，因为根据对波相的信任，他知道他的父亲是有罪的。而他自问，既然他是有罪的，他又如何能证明他无辜呢？波相迟疑着不再叙述下去。阿尔佩问， 以后呢？ 啊，以后，我的朋友，你给了我一件痛苦的工作了，你一定要全部知道吗？ 绝对要，与其从别人的嘴里知道，还不如从你的嘴里知道好。那么，做好精神准备吧，因为这是你最需要勇气的时候了。 阿尔佩用手摸了一摸他的额头，像是在试验他的精力，像一个人在准备防卫他生命的时候，试一试他的盾和弯一弯他的剑一样。他以为自己很够强壮，因为他把自己的激动情绪误认作力量了。他说， 讲下去。 波想继续说，那天晚上全巴黎都在等待消息，许多人说你父亲只有出面才能扑灭那种攻击，许多人说他不会出席，有人斩钉截铁地说他们亲眼看见他动身到布鲁塞尔去了，也有人到警察局去查问他有没有去领护照。我认识一个年轻的贵族，他是审查委员会的委员之一，我用尽全力要求他给我一个旁听的机会，他在七点钟的时候来找我，在谁都没有在场以前要求一个听差把我藏在一间边厢里，我躲在一根圆柱的后面，希望能全部目击这一场快要发生的可怕场面。八点钟，大家都已到齐了。马斯夫伯爵在时钟敲到最后一下的时候走了进来，他的手里拿着几张文件，脸色平静，脚步坚定，衣服漂亮而不浮华，根据古代的军人装束，他的上装一直扣到颈下，他的出现产生了一个良好的影响。审查委员会是由中立人士组成的，其中有几个上前来与他握手。 阿尔佩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觉得他的心快要爆炸了，但他的忧伤之中混杂着感激。他很愿意能拥抱一下那些在他父亲名誉受到这样强有力的攻击的时候还能够给他父亲这种敬意的人。伯想继续说，这时一个听差拿了一封信来交给主席，您可以发言了，马斯夫先生。主席一面说一面拆开那封信，于是伯爵开始为自己辩护起来，而我向你保证，阿尔佩，他的辩护是最雄辩和最有技巧的。拿出文件证明，亚尼娜总督到最后一刻还是对他赋予全部信任的，因为亚尼娜总督阿里曾委托他去和土耳其皇帝做一次关系生死的谈判。他拿出了那只戒指，这是阿里总督的权威标志。阿里总督常常用这只戒指来作为他信件的印信。阿里总督给他这只戒指的用意，也是为了当他回来的时候，不论日夜，不论任何时间，可以借此来直接去见他，甚至直达他的寝室去见他。不幸，他说，那次谈判失败了。而当他回来保卫阿里总督的时候，阿里总督已经死了。但是伯爵说，阿里总督对自己是这样的信任，甚至在阿里总督临死的时候，他还把他的宠妾和他的女儿委托自己照顾。阿尔佩听到这几句话不觉吃了一惊，他想起海蒂的身世来了。他还记得海蒂收集那个使者和那只戒指时所说的话，以及他被出卖和变成一个奴隶的经过。阿尔佩急切地问，这一段话产生了什么影响呢？于是波想接着说，我承认这段话感动了我，的确也感动了全体委员。这时主席漫不经心地阅读那封送来的信，但开头那几行就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把那几行读了又读，然后把他的目光盯在马斯夫先生的身上。主席说，伯爵阁下，您说亚尼娜总督曾以他的妻女托付您照顾。马斯夫伯爵说，是的阁下，但在那件事情上像在其他一切事情上一样，不幸追迫着我。当我回去的时候，范斯里吉和他的女儿海蒂已经失踪了。主席问道，你认识他们吗？马斯夫伯爵答道，我和总督的密切关系以及他对我的忠诚的无限信任，使我有机会见过他们20多次。主席又问，您知道他们后来的下落吗？马斯夫伯爵答道，是的阁下，听说他们已沦为悲哀的牺牲品，或许是沦为贫穷的牺牲品。哦，我并不富有，我的生命经常在危险中。当然我不能去寻觅他们，这是我非常遗憾的。主席难以觉察地皱了皱眉头，他说，诸位，你们已听到马斯夫伯爵阁下的解释了。伯爵阁下，您能举出任何证人来证实您所说的话吗？ 马斯夫伯爵答道，哦，不能，阁下。总督周围的人物，或是他朝廷里认识我的人，不是过世便已经散了。我相信在我的国人之中，只有我一个人经过了那场可怕的战争还依旧活着。我只有阿里铁贝林的信件，那是已经呈交在您面前了。那只作为他的信托物的戒指也在这儿了。最后我所能提供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 在一次匿名的攻击以后，并没有一个人可以否定我的诚实和我军人生活的纯洁。全场发出一阵低低的赞许声。啊，这时，阿尔佩，你知道，假如再没有别的事情发生，只要经过一次表决的手续，你的父亲就可以胜利了。但是主席又说， 诸位，还有您伯爵阁下，我想你们大概不会不高兴听取一个自称为非常重要的证人的陈述吧。这个证人是他自己找上门来的，而在听了伯爵刚才的一番话以后，我们无疑地知道他是为证明我们这位同僚的完全无辜而来的。这封刚刚收到的信就是关于那件事的。我们应该把它读一读呢，还是应该把它搁在一边，只当没有那回事呢？ 马萨夫先生的脸色苍白了，抓住文件的那两只手紧紧地攥成了拳头。委员会决定听一听那封信的内容。马萨夫伯爵默不出声，露出沉思的样子。 主席读道，主席阁下，我能向审查委员会提供非常确实的资料来证实马瑟夫中将伯爵在伊皮卢斯和马其顿的行为。 主席顿了一顿，伯爵的脸色更苍白了。主席望了一望他的听众，念下去，念下去，念下去，四面八方都是这样说。主席继续念道， 阿里总督临终的时候我也在场，我亲眼看到他临终时的情形，我知道范斯利吉和海蒂的结果，我也可以悉听委员会的吩咐，甚至要求赐我作证的光荣。当这封信交到您手里的时候，我已经在外厅等候了。 这时马瑟夫伯爵问道，这个证人，或者说的更准确些，这个敌人究竟是谁呢？他的语气显然已经改变了。这时主席答道， 我们就要知道他，阁下，委员会愿意听这位证人的陈述吗？ 要听，要听。他们都同时说。 主席把听差找来，问他，外厅里有没有人呢？ 有的，先生。 是什么人？ 一个女人，有一个仆人陪着。这时，每一个人都望了一望他的邻座。这时主席说， 领那个女人进来。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